啊，尊宗是一门，只许供阿弥陀佛。啊，供养阿弥陀佛，只许这一句佛号。真高啊！经方你信不信？不信，经里头可是乱七八糟的，还是怕执着。经是讲你明理的。 帮助你起心，你通通搞清楚了，信心做了，那就够了。啊，不要再把经放在心上，啊，不需要放在心上。啊，一切经别人问你，自然就出来了。它从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不需要记在心上，心里头确确实实干干净净。 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啊，一部经就够了，不要再搞第二部了。啊，这一部经两个作用。 帮助我们升起信心，因为有信心，我们才发愿，是愿心是从信心来的，啊，那么再有一种用处的时候呢，就是极乐世界境界现前的时候，这个经可以跟我们做对照，是真的，是假的，所信的境界通通是经上讲的真的。 不是假的，如果现出的境界跟经上讲的不一样，那是魔境，那不是佛境，所以给我们做证明的。啊，我们有这个标准，知道是真，知道是假。啊，经到最后啊，就这两种作用。啊。 一切力量全部归在这一句名号“阿弥陀佛”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许许多多的菩萨，个人缘分不一样。啊，他在诸佛如来的典籍当中学得很多。 啊，但以未闻此法，这个此法就是无量寿经，净土法门，他们有遇到。啊，那么在那些菩萨当中，就有一义菩萨推转无上菩提。啊，为什么推转？ 他修学这法门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没有得定，没有大彻大悟，没有明心见性，出不了六道，那又去搞轮回。 搞轮回就退转了啊！虽然有善根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缘分啊，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通通都具足，才能遇到佛法啊！遇到佛法，才生欢喜心，才肯接着干啊！如果有傲慢的习气。 有贪这个贪欲的习气，虽然修福，多半都求福德，以修福为目的。他没有念头出离六道轮回啊，没这个念头。 决定还在六道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！遇到净宗，这就是稳稳当当超出了啊！为什么他不要断烦恼？他只要服烦恼，只要你能把烦恼控制住了，控制比断烦恼容易太多了啊！控制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，断做不到，断只要一断就是圣人。你看无中见或断正虚陀洹果，虚陀洹是圣人啊，就转凡成圣。难啊，真难啊！啊，不信我们自己可以试试看。我试了几年不行啊！啊，看到文殊普贤修净土，真没话说了。这是我们年轻人心目当中最仰慕的。样子啊，所以典型最崇拜的啊，通通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听闻这部经重要啊，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依照经典讲的理论，依照经典讲的方法，把自己的观念修正过来，我观念错误的，思想错误的，言论错误的，行为错误的，把这些错误统统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啊，能听到这部经这个法门呢，是大善根，大福德，大因缘。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弥陀经上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有机会听到的都是过去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，现在现前。啊，现在因为我讲这部经，讲了几年。一年讲一部，越讲越详细，越讲越明白，越透彻，法喜充满了啊！真正是长生欢喜啊！所以没有听的会退心，那么这个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遇到的人很多，学佛退心的人一定不少，真正听经，天天听经，不会退心，信心会增长，愿心会坚固啊！我自己是个例子啊，有人劝我，法师你88岁了，一天不能讲这么多时间的，能不能少讲一点，讲1个小时，我说不行，那不够瘾的啊。他不知道这个经越讲越欢喜啊，每一天生活在欢喜当中，你这种人多幸福啊。欢喜从哪里？从经本上来的 啊，所以他们怎么劝我不会改的。啊，我还是坚持，啊，每一天过快乐的生活，啊，不要去打妄想。啊，世间法因缘生，佛法也是因缘生。啊，因缘不具足，佛法不会显现。所以，佛法也是个生灭法，万能之主。啊，你得到它就受用了，你不要执着它。因为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佛法。啊，佛法在我们着相的众生，完全没有能够把法放下，这个时候啊，可以帮助，都是帮小忙。但是这些忙一定要知道，都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没有法子脱离六道轮回，只有念佛能超越。啊，念佛要能不着相，这经常都讲过的。啊，这个不着相是不着一切境界相，只着念阿弥陀佛的相。执着名号的相，其他的相都没有，必定得生。那为什么？这个就是普通人讲的一心，一心专注，啊，一心细念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一心不乱。跟一心不乱很接近。啊，没有真正到一心不乱。一切法都是决定在一念，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一秒，也就是一秒钟当中啊，有1600兆个一念，这么多的一念，你能掌握其中一念，就开悟了。啊，他真的是太快了，无法掌控，连觉察都办不到，怎么能掌控？啊，这才知道难啊。难就难在这里啊，这个难呢，佛都帮不上，没有人能帮忙的啊，一定要自己解决啊。佛能帮助我们的，只是把事实真相说出来，说清楚，说明白啊，解决问题完全靠自己，要放下。啊，才知道啊，放下的可贵也，不放下搞一辈子不行啊。那为什么不能成就？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都放在心上，造成障碍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知道。不肯放下是真吃亏了，不肯放下的人是真错了啊。啊，六道修行难啊，时间太长，进一步少，退得多。啊，道心跟欲念 两个相比，差得太远了。道行力量薄弱，欲望的力量太强了。所以修行人初学最重要的，克服自己的欲望。他就会有进步。欲望不能克服，他不会有进步。总是进进退退，细心观察，他进得少，退得多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三昧当中，念佛三昧最可贵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，是三昧众王。进入当中的进步，没有比这个更快速、更近的路，就是净土法。无论哪一种根性的众生，遇到净宗法门都能普度，而且能殊途生死，就在这一生，不要再等来生后世，这一生就解决问题。所以自己要知道走近路，不要兜圈圈，不要走弯路。帮助别人，也要指导他一条平坦的大道。不要受很多折磨，折磨也是免不了的。为什么？消业障。专心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些专心。我们念佛困难地方，就是一面念佛，里头有妄想，有杂念，心不能专一，不能专一叫善念。也有好处。念久了不起妄想，不生杂念，那就到专一了。专一就是净宗常说的功夫成片，专一成片。功夫成片的人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可以随意，自己想去就去，想什么时候去，佛都来接引。超越轮回，超越六道。不学佛出不去，只有佛教能帮助你超越六道，证阿罗汉果。那叫离究竟果。往生道十宝庄严土，得究竟路。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目标，就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才知道佛法之可贵，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佛不学不行 这问题解决不了啊！啊，这一生的人生遇佛法，又遇到这部经典，换句话说，你的缘通通去足了。缘就是机会啊，你的机会一定条件具足，一样不缺。只要你认真干，你没有不成佛的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成佛。啊，真真不可思议。这个法门广大，普度一切众生，所有众生没有遇到那就没法子了，遇到了没有不得的。这个机会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错过啊！一定要晓得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世间人以为是真的，不肯放下了啊。这个法门真的是广大圆满，而且是简单容易。修这个法门不难啊，这个经常告诉我们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了。啊，当你寿命终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啊，简易简单容易，直接方便，地也稀有难逢的法宝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要珍惜啊，要把世间统统放下，专取极乐世界啊。那么世间还没了的这些俗，赶快把它了结啊！真正会用功的人，佛法跟世法是一法，不是二法，不受干扰啊，那就是世间事物照做，做完之后啊，决定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啊。心上呢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一个妄想，这叫真念佛啊。还有杂念妄想放在心上，把念佛法门破坏了，你虽然念佛未必能往生。经上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有机会遇到这个法门，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遇到了，没有过去的善根呢，遇不到。那我们今天遇到佛门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 地业稀有，南方法宝啊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机会抓住，我们决定得生净土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遇到真不行，可以满足你的愿望啊！你要想来生得人道，享受人间富贵，行，不求往生，把念佛的功德回向求荣华富贵，或者求升天，都能满愿。但是一切的满愿比不上往生极乐世界。那这部经希望你多听，希望你多读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我们用读经的方法来修炼。啊，所以读经变数多，为什么？读经的时候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。有妄念有杂念夹杂了，经就念错了啊，字念错了，字念漏掉了啊，看错好了，会产生这些现象啊，所以用读经的方法修定啊，得到的定功完全相同啊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就八万四千法门，大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路，全是修禅定。啊，我们用读诵的方法，或者用念佛的方法，都是修定。修定主要的就是要专一，发菩提心。一向专念，专念佛号可以，专念无量寿经可以，专念阿弥陀经也可以，叫一向专念。啊，专一是秘诀，这个专就是不许有杂念，不许有妄想，啊，不许怀疑。那你就能得定啊，佛家的术语叫三昧，得念佛三昧，你就能开悟啊。这个法门实实在在是普及众生，阿切陀要，阿切陀是梵语啊，这个药就像中国人讲的万灵丹，什么病都治啊，一切众生无论得什么病，这一句不好啊，好比是阿切陀药，一切病总治，这个法门究竟方便不可思议认识非常重要啊！真正认识他了，了解他了啊，决定要认真学习这个法门，决心在一生当中达到圆满的成就。啊，决定不能疑惑，只要不疑，真信真愿，老实念这句佛号， 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佛说这部经，叫人念苦求乐，真正知道这个世间苦，大概现代人比古人体会的更深。根源啊，在历史上，像今天这种动乱，从来没有过。啊，地球的生态环境、反常的现象啊，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，感触到这个世界确实是苦。啊，念苦求乐这个愿望，如果不是佛陀慈悲苦口婆心，再再为我们开示，我们不知道有这个法门呢。啊，现在我们遇到这部经，知道了。啊，知道就应该要厌苦，要求乐，就是利苦得乐。利苦得乐呢，是佛法教学的宗旨，啊，也是教学的目的。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对宇宙万法的真相，不明了，不认识，所感染得到的。乐从哪里来的呢？乐从一切法真相完全明白了，啊，没有丝毫迷惑，没有丝毫怀疑，乐在其中啊。离苦要离究竟苦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，是十法界。得乐呢，要得究竟乐，究竟乐呢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，深信不疑，这是往生第一个条件啊，有这个条件，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就能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四土三杯九品，地位的高下是在念佛功夫的前身。不是多少啊，多少没关系， 前身的关系大。前身怎么讲法？依照大乘经里面常说的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前身呢，就是经上所说的放下。放下的多，功夫就深；放下的少，功夫就浅。放下什么？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就成就了。啊，佛家讲修行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啊，总结一句话，就是放得下。啊，凡夫造业受报，啊，反过来你就知道了，他们放不下。啊，放不下就是轮回的来由。为什么会有轮回？放不下出现，放下了轮回就没有了。念老告诉我，啊，这个法门在一些法门当中，这是最重要的法门。啊，无量寿经教人远离娑婆，啊，教人认识我们先前环境很苦，啊，这个世间的人有生老病死，病怎会爱别离求不得，大苦交煎呐，人生太苦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讲得非常详细，非常明了。我们听了之后能听得懂。啊，会生起羡慕的心。啊，只要肯念佛，个个都能往生。往生不但能脱离轮回，而且呢，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，这个地方太好了。世出世间最理想的生活环境，最殊胜的学习环境啊，最等之最就是寿命无量。慎中之慎呢，是无比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通通现前，而且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的。所以，应当发心。啊，信念持名求生净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得无量寿。啊，生死没有了，不再搞这个东西。 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啊，知道心情遇到这部经一定满足自己的本愿，啊，一直到法灭之时，文经尚且得到法印，那何况现在呢？啊，现在我们听经，能相信、能接受的人，也有不生西方之理呀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接着又说，定得往生，莫思一虑。这八个字讲得非常肯定。啊，你决定得生。啊，不要疑虑，啊，不要疑惑，不要去考虑。佛说的话没错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一万两千年的法运到了的时候，佛法没有了，消失了。为什么消失了？佛在经上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末法最后一本，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福报，没有智慧，那造作极重的罪业，就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那妄语、两舌，遍地都是啊！不相信有佛法，不相信有圣人，不相信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他都不相信，无恶不作。佛法是众生善心善愿所感得的，那众生没有善心没有善愿，佛法自然就消失。那消失的原因我们要知道，在这个时候或者有一两个还有善根的啊，他们能信能发愿能念佛，佛来不来度他？还是来。佛度有缘人，佛是门中不是一人，佛慈悲到极处啊。那那么发灭尽后一百年听到这一部经还能得利益往生净土，何况经文者何有不生，这个话说得好啊。啊，有佛法的时间很短，没有佛法的时间很长， 我们在六道搞轮回很不容易碰到，我们今天还算是有幸出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二个一千年，算是我们遇到了啊，没有遇到真人，但是他老人家的教法在世间还没有消失啊，这不容易啊，难得难闻呐、啊！真正闻法修行正果，这是善知识啊！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。闻法修行正果的人没有了，没有正果的，不但没有正果的，闻法大概真正修行的人也没有了，真正持戒的人没有了，三归不容易啊。啊，心地就知见正，身心清净，没有染污，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？所以为善知识难啊，我这一生学佛遇三个善知识，如果没有遇到，这一生空过了。遇到善知识，能不能依教修行？善知识把佛教介绍给我们，我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听明白？有没有去照做？此亦为难，真难啊！难中之难，无故此难。我们冷静先观察自己，然后再观察别人，几个人做到？啊，人而能做到就太可贵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闻经信受啊，为难中之难，特别是末法众生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得到这部经是非常幸运，非常稀有啊，所以生起敬重西游之心，他太难得了。那我们的缘，善根福德因缘，的确殊胜。不殊胜，这一生当中你没有机会遇到。啊，真正遇到，真正知道难中之难，我们才会生起感恩的心， 才有报恩的行为。那这个恩怎么报？第一个，信愿持名，决定的神的报恩。第二个，为人演说，啊，要表演做给别人看，让别人生起信心，让别人慢慢的能接受，这是报恩。啊，下面这是念老的话。佛身变法界，无有来去，三际一如本无生命。这个四句话说的是佛，换一句话说，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，我们的本来面目如是啊。你要真正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了，有一点觉悟了，恭喜你。为什么呢？对于生死轮回你看破了，知道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啊，这个四句话是真的啊，我们这个肉身是假的，我们的化身是真的。化身在哪里？变法界。我们今天的身没有佛那么自在，佛的身是从化身变现出来的，我们的身是从业报里头变现出来的，业报身啊，没有业就没有果报啊。业是什么？业就是烦恼。佛把所有的业报归纳为三大类，那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这三大类，这三大类都是业，都是报。那么这三大类是不是真有呢？不是真有，假的，跟做梦一样。那你要问我们的人生是真有还是没有，你就想到做梦啊，跟梦境非常类似啊。做梦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做梦，以为真有，到醒过来了才晓得什么也没有。事实真相确实是如此。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一个人能遇到佛很难。为什么？你要跟释迦牟尼佛在同一个时空生到人间，你才有机会遇到。不容易啊。 真的是难以难知。啊，那么佛出世只为应机度化，他为什么到世间来？机是众生，众生的机缘成熟了，感动佛菩萨住世啊，他必须住世80年，在这80年里面，跟世尊有缘的，统统得度，啊，都能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啊，证小乘是苦，大乘菩萨，成就不可思议。啊，现代印刷术发达，资讯发达，闻佛法的机会多了。啊，那么像我这样年龄的人，在我们青少年的时候，闻佛法可不容易啊。现代人有福啊，啊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学习用了1000多个小时，啊，能放在一个晶体里面，这晶体像指甲这么大，小指甲这么大。啊，1000多个小时东西都放在里面，放在一个随身听。啊，还有，不但有随身听，还能看到画面。你就晓得现在人有多大福报。这个福报要不善于利用。啊，去听一些流行歌曲，杀到阎王，那就增长你造业的机缘了。啊，电视台播放的什么内容？啊，电影院里面播音是什么？你们知道比我清楚啊！我不看电视，我也不看电影，啊，报纸杂志统统不看。为什么？心得清净。古人说过两句话，知事多时烦恼多，是人多处是非多，认识人多了是非就多。